外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 你快乐吗？ 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周玉玲，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今天我为大家诵读的是朱自清的《春》。我特别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春天的生机和朝气，让我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多彩，还有生活的希望。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11点钟为各位准时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是清明小长假的第一天，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哈，不知道大家都在干嘛，是在家里休息呢，还是开车出门了？我们都知道在清明节当中呢，我们都会缅怀故人，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情感文化范儿的板块，来跟大家一起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歌手。那么哪一位歌手的离去对于您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呢？ 欢迎各位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我们一起活动聊天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对于热爱我国香港歌坛作品的朋友来说，1993年会是一个无法释怀的一年。在这一年的6月30日，著名乐队 Beyond 的主唱黄家驹去世了。那么在这一个月前呢，他们发行了广东话专辑《月与怒》，专辑保持了乐队一贯的原创性，并且回归到了摇滚曲风。其中呢，黄家驹作词作曲的歌曲《海阔天空》至今仍被传唱。那没想到呢，6月份他在日本录制节目的时候不慎从舞台上跌落，之后呢昏迷不醒，最终在6月30日故去了。那么关于家驹去世呢，有很多的留言，有的说他是开演唱会的时候从台上摔下去了，有的说是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只是制造了一个假象然后隐退了，总之说什么的都有。那么当年呢，其实 Beyond 乐队要在日本打开市场，于是呢参加了很多的电视节目。当时呢，他们录制的那个节目呢，有点像咱们今天的真人秀，就设置一个场景，嘉宾呢进行闯关。那个时候是搭建了一个舞台，3米多高，舞台下方呢是一个水池子，上面吊着很多东西，谁能最先跳下池子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抢下来，谁就胜利了。因为舞台上有水，地面呢也很湿滑，所以说很多参加节目录制的人都摔倒了，结果呢导致后面支撑台子的幕墙整个都倒了。那么这个幕墙呢，打个比方，好比咱们现在家里的承重墙，它倒下来之后呢，整个舞台也就立刻倒塌了。那么这时候呢，主持人和黄家驹正站在舞台上，毫无准备的两个人都摔了下去。那个主持人呢会比较幸运一些，因为他是屁股着地，但是呢家驹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是头先着地，然后昏迷，最终不治去世。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 Beyond 乐队非常经典的这一首《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雪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梦在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情影中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梦在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会 来自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那么同样是在1993年，还有一位非常有名气的歌手离开了我们，那就是陈百强。和很多寒门出身的歌手不一样，陈百强呢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家里呢本来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读书，但是呢他却爱上了电子琴和钢琴。不过呢他的父亲还算是比较开明的那种，知道他喜欢音乐，就顺从了他的想法，让他呢出国接受了专业的教育。那么成为歌手之后呢，他几乎保持着一年至少出一张唱片的频率，活跃在歌坛一线。眼泪为你流，偏偏喜欢你，摘星，一生何求等等歌曲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呢，不知是什么原因，他染上了嗜酒和服用安眠药等等这样的习惯。后来呢，根据他的家人说，可能是因为在事业上不够锋芒，所以呢有些抑郁。在1992年的5月，他因为服用过量的药物导致昏迷，尽管及时送到了医院救治，但仍然是昏迷不醒。在医院里昏迷了17个月后，35岁的他最终因为逐渐性脑衰竭而离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陈百强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偏偏喜欢你》。 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 张文斌说太多了，最近的就有 MJ Prince。 可乐妞说陈百强偏偏喜欢你百听不厌，人间四月天温暖而美好，却愈发勾起了想念的情绪。那些离开的歌者随风而逝，熟悉的旋律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耳边响起，仿佛他们从未远去，定格在记忆中的面庞逃离岁月之外，越发的光鲜精致。清明时节，我们一起聆听那些经典的作品，在音乐之中寄托深深的怀念。转云舟说黄家驹、陈百强、张国荣、梅艳芳，阎王老子真是狠心呐、啊！我爱的一个都不留下。遥远的 PPP 说其实并不希望总是把家驹单独拿出来说，他属于 Beyond， 他没有单飞过。 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清明小长假的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在情感文化范儿的板块来跟大家一起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歌手。当今呢，抑郁症已经被列为世界第四大疾病，而且呢，预计到2020年将会成为第二大。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关注这种疾病，一方面是在保证了身体健康的同时注重心理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近些年见证的由于抑郁症引发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例，那就是张国荣的离世。在2003年的4月1日，张国荣因为抑郁症病情失控，从酒店的24楼坠下身亡，无数人为之惋惜的同时，也意识到了抑郁症的可怕。张国荣过世之后呢，他的姐姐张绿萍从医生那里得知，抑郁症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大脑内部的化学物质不平衡，从生理上引发抑郁，另一种呢是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想不通导致的。张国荣的病情其实属于前者，这也是他前妻并没有重视起这个病的原因。那么张国荣呢，对于自己的心理素质一直是很自信的。他的姐姐张绿萍曾经说过，医生最初诊断出抑郁症的时候，他内心是不愿意承认的。他还说，我怎么会抑郁呢？我有钱，有这么多人爱我，没有那么开心，对不对？起初呢，由于轻视和内心的不愿意承认，他甚至有段时间都不肯吃药。但是呢，没想到这一类病远远比他想象的要更加可怕。那么不久之后，就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了。风继续吹，张国荣。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眉头聚，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Helen 说，永远忘不了那年历史课上，我在听风继续吹睡着了，结果被老师叫了起来，他收走了我的耳机，拿来一听是这首歌，他呆了几秒，然后出乎意料的放过了我。我猜这首歌对于我们的老师可能也有特殊的意义吧。雪纷飞说，最喜欢的电影就是纵横四海，那个时候哥哥的颜值算得上是巅峰了，但是呢，明明是喜剧片的插曲，后来每每听起来却都是那么的伤感。 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 只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极渴望，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何妨与你一起去追，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离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锁未透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风继续吹，来自张国荣。之前呢，在网上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听起来很感人，就是说啊，张国荣对梅艳芳说，等我们到了40岁，你为嫁，我为娶，那我们就在一起吧。但是后来呢，张国荣在2003年离世，梅艳芳呢也在这一年因癌症引发的肺功能衰竭而逝世，而那年呢，梅艳芳刚好40岁。记得当初很多人都疯狂地转载过这个小故事，但其实呢，真相并不是这样。网上有很多写手为了人气儿，什么都干得出来。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有一年梅艳芳过生日，在电视台录节目的时候，节目组呢放了一个短片，其中的一段是谁梅艳芳的朋友们轮番出镜为她送上祝福。那么在这个短片里，张国荣祝她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并且开玩笑说，记得你曾经跟我说，如果我到了40岁还没嫁出去，你就娶我好吗？我可不希望真的有这么一天哈。来分享梅艳芳的《女儿红》。大葱说了，每隔一段时间呢，就要把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歌单翻出来，总觉得这些都是历史的片段，承载着的是自己抱着收音机在卧室里无忧无虑的做一下午的年少时光。女儿红来自梅艳芳。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马上要告一段落，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有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 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待会儿见。 一路上往事如风，半生情谁来左右，女人啊别无他求，叹一次真的永久，可心的痛有三个字没说出口，哪一个人看到了死神，我陪他干了这杯酒，在一口女儿后那一双冷的手，有七分醉心被谁疼，羁绊着泪水了后，杯中酸苦的滋味，女人才会懂。喝一口女儿后，借两颗心的豆，有三个字没说出口，哪一个人看到了死神，我陪他干了这杯酒，在一口女儿后暖一双冷的手，有七分醉心被谁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上个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9到6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 听歌说故事。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殷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一起来跟大家怀念那些故去的著名歌手。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梅艳芳的《女儿红》。那梅艳芳呢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我的百变形象或多或少都受她的影响，从她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启示。那么梅艳芳口中的这个她不是张国荣，是被誉为我国香港乐坛领军人物，唱过很多影视歌曲的罗文。咱们比较熟悉的《狮子山下》电视剧《小李飞刀》的同名主题曲，《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世间始终你好》等等都是他的作品。在2001年的时候，罗文被确诊肝癌，一年后呢，病情开始恶化，最终在10月18日离去了。那么下半时段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是来自罗文的这首歌《尘缘》。 几番起伏终不平，到如今都成烟雨。今夜成空，宛如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落尽，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情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享寂寞。 爽又来了，说中环三剑客中除了钟宝罗外，陈百强跟张国荣都是万丈光芒，我们在缅怀这些歌者的同时，更应该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满腹相思都沉默， 又会花香般飘过。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般飘过。 尘缘由徐日勤作曲，罗文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1988年台湾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在1991年，罗文也凭借这首歌，在第14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上获得了金针奖。现在我们提到亚洲飞人这个称号，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如今风头正劲的百米运动员苏炳添，或者说也有朋友会想到当年在110米栏上不断创造佳绩的飞人刘翔。但是呢，在刘翔和苏炳添之前，这个称号是属于柯受良的。他呢，酷爱越野摩托车，曾经驾驶摩托车飞越桃园海湖大峡谷，飞越过长城烽火台上空约30米宽的豁口，飞越过布达拉宫广场。当然了，最著名的事迹还是在1997年飞越黄河。除了车手之外，柯受良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特技演员和歌手。那么那一句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就出自他的演唱。大哥，2003年柯受良在上海逝世，死因是过量酒精引发哮喘突发恶化，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虽然说他只算是一个半个娱乐界的人，但是呢代表作品也不太多，可是他为人很和善，在朋友口中呢有好好先生的美称。所以说当他举办葬礼的时候，包括成龙、刘德华、张学友、梁朝伟、韩红、洪金宝、吴宗宪等等在内的200多位知名演员和歌手都来参加了他的悼念仪式。虽然说他已经过世多年，但是那一首大歌还有他昔日飞越黄河的身姿依然让很多人难以忘记。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水，回头只有一回，而思念只有你的笑颜。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只恨自己爱冒险，强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赴约。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放了真心在我胸前，盼望一天你会看见，我是真的改变，但没有脸来要求你等一个位置点。只恨自己爱冒险，强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赴约。我不做大哥，我不爱冰冷的 传言。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后悔翻脸。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只想好好爱一回。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广仔在微信上说，我再次怀念一下罗文、张国荣、陈百强三位我最爱的歌手。我听陈百强的第一首歌就是《一生何求》，而张国荣重返乐坛我才开始听的，而罗文是在他去世后我才全面听他的歌。罗文呢，又是歌手当中我最爱的最爱。我在2003年的时候把他呢奉为我心中的歌父，他也是我的老乡，祖籍广西桂平，出生在广西百色。 时光不能倒退，人生不能后悔，爱你在明天。 大哥来自柯受良。如果说你想给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打电话，那么就请一定要打，多听一听他的声音，或许人生可能就会走向另外一条路了。在1997年10月20日，张雨生的父亲张建民回到家后把车子挪了挪，因为他估计晚上儿子会回家，他呢想给儿子腾一个车位，但是没有打电话问张雨生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这一通没有打通的电话成为了张建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当天晚上张雨生并没有回来，直到凌晨2点，张建民接到电话，得知儿子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在昏迷21天后因并发吸入性肺炎抢救无效。张建民的儿子，也就是华语歌坛最富有可能性的天才音乐人张雨生病逝了。后来呢，张建民非常的自责，他说，就是那一天没有先打通电话问他要不要回来，如果我能够问他一下的话，可能会提醒他一下，让他路上小心。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来自张雨生。 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无眠不休地追求。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只要你心里有 是花菜说，实在没有想到今天会放这首歌。记得2001年的时候，我5年级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只觉得声音特别的好听。后来我哥哥告诉我说，唱这首歌的叫张雨生，已经过世了。当时我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概念，只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呢，有一次无意间我和班主任聊起他，后来班主任给我看了一份报纸，说是纪念他去世3周年，突然间就心里觉得很伤心。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情感文化范儿板块，我们一起来回顾那些故去的著名歌手。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在2015年的1月16日，歌坛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尽管这事儿呢，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很能理解。这一天呢，歌手姚贝娜因癌症复发离世了。随后，包括刘欢、韩磊、小虫在内的很多大牌音乐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惋惜。不过呢，很多对于姚贝娜不太了解的朋友，可能觉得有一些费解。虽然说他唱过几首影视剧的歌曲，但还不能算是超一线歌手的他，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那么这个还要从姚贝娜的唱歌实力说起。沙宝亮曾经说过，姚贝娜的声音呢，可以非常的细腻，也可以非常的宽广，而且呢，情感非常的丰富。即便是在众多万般挑剔的乐评人眼中，她都算得上是国内最顶级的女歌手。所以说他的离去算得上是国内歌坛的一大损失，这也是直到现在很多歌迷依然喜爱崇拜他的原因。随他吧，来自姚贝娜。 随他吧，随他吧，回头已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黑雪发亮铺满我没有脚印的地方，孤立过度很荒凉，我是这里的女皇。满天飞一双像心里的风暴一样，只有天知道我受过的伤。不让别人进来看见，做我自己，就像我的从前，躲在现实梦境之间，不被发现。随他吧，随他吧，回头也没有办法。随他吧，随他吧，一转身不再牵挂。世界分离，曾经困扰我的空。 随他爸来自姚贝娜，在2009年6月25号离开我们的迈克尔·杰克逊，他的成绩、贡献和意义相信已经不用再多说了。刘德华、郭富城、林俊杰、潘玮柏、张杰等等等等国内一线歌手都是他的忠实歌迷，而且他们的很多音乐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他的影响。那么对于更多普通歌迷来说，迈克尔·杰克逊更算得上是他们英文歌的引路人。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他更是我音乐的启蒙。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他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你并不孤单， You are not alone。来自迈克尔·杰克逊的 You are not alone。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最近呢，也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忽必烈大帝。那么在今晚十点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 X 战警逆转未来，喜欢的朋友在今晚十点钟依然可以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英超，祝各位小长假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